在红姨的腿上按摩起来。这不是红姨需要的，他正要对她说他可以离开了，一阵又麻又胀的感觉强烈的产生了。红姨说，怎么，你懂得穴位？韵儿说，他父母都是医生，他自然懂得不少这方面的知识。红鱼便同意做一次按摩，他感到全身的经络血脉在不断的畅通，在他的手到之处，从肌肉到骨头都获得了一种轻松感。他闭上眼睛，觉得身体在慢慢的热起来，并且不知道是哪些穴位的作用，他感到了可怕的兴奋。他睁开眼，弟子发现云儿的眼神是妩媚的，并且她的胸部异常的丰满。好了，他说，你再去看望一下舒子吟睡得怎么样，就可以回房休息了。红鱼必须制止住这种危险，他想到了上次对冷小丽产生错觉后留下的懊悔。此刻当他接过咖啡的时候，云儿那种职业化的礼貌又使他舒了一口气。武刚从红玉的房间出来以后，心里第一次升起了一种恐惧。那件蓝色碎花的衣服他看过了，他确实是水利死前穿在身上的那一件。红鱼将他从犀牛岛紧急召回，也是要他证实这个事情，因为老爷子认为穆丽的精神已经有点问题了，担心他对这件衣服的辨别是有误的。人死了，尸体沉入湖底一直没有能够找到，而死者的衣服却出现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。这让武刚不禁暗暗地抽了一口凉气。前两年女佣娟娟投湖自杀，武刚将她悄悄地埋在了荒岛上。两年后，舒子吟发现了娟娟的遗骨，这事也让武刚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他为此去寺庙烧香，回岛以后又悄悄地去荒岛找到了那些被冲出来的遗骨，有腿骨、头骨。他选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，将娟娟的遗骨重新埋了。这以后他夜半醒来的时候，心里才感到有一点踏实。没想到水利的衣服又飘到这儿，这是比发现遗骨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武刚尽量不去想鬼魂的可能性，他宁愿这样去设想。水利的尸体沉入湖底，衣服脱落后慢慢地飘到了这个岛边，什么人捞起了它并扔在了别墅门口？然而这个排除鬼魂的设想还是使他不能完全说服自己。首先捞起水中的衣服来扔在门口，这个岛上谁会做这种事儿呢？以他对人的恶行的了如指掌，他在这里实在不能找出干这种事儿的人。另一个疑问，死者的衣服会脱落吗？会这样凑巧的就飘到了这个岛边来吗？事实上，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。那么真是鬼魂出现了？ 吴刚尽管不相信这点，但心里还是打了一个冷战。他走出别墅，准备去靠近水边的地带查看查看。如果这件衣服飘过来了，那就可能还会飘来另一些东西，比如说鞋子了、内衣了什么的。啊，说不定尸体也就正卡在岛边的某块石头下呢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 武刚走出别墅，准备去靠近水边的地带查看查看，如果这件衣服飘来了，那就可能还会飘来另一些东西，比如说鞋子了、内衣了什么的，说不定尸体也就正卡在岛边的某块石头下呢。阳光强烈，武刚眯着眼睛看见卢老头正站在一把椅子上，举起手往门框上挂一面小镜子。自从破获了贩毒团伙的捣乱以后，卢老头就将那镜子取下来了。卢老头当时还说， 我呀，我其实就不相信鬼魂，都是这些狗东西把人都给弄糊涂了。 他取下镜子以后表示这很滑稽， 我呀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什么鬼了。 他笑得满脸的络腮胡子都在抖动。武刚走到了小木屋前，卢老头挂好镜子以后从椅子上跳下来，看见武刚站在面前便尴尬地说， 哎呀，你看我这个眼皮老是跳个不停，像是有什么灾要来呀、这个挂上这个，那避一避，哎，没办法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武大哥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胆小鬼。武刚扔下这句话转身就走，其实他不是气恼卢老头的胆小，而是卢老头的惊恐增加了他自己的不安。武刚沿着岛边的草丛走了一圈以后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，只有一块大石头上看见了一小片隐隐的血迹，这是那个女毒贩中弹身亡的地方。武刚喜欢这样真刀真枪的干，而这件鬼魂出没时的衣服叫他束手无策。武刚又摇了一只小船来到湖上，随船带了一根长竹竿，他摇船围着这座小岛走，沿途用竹竿在水中打捞着，尤其是靠近岛边的石下的草中，他用竹竿试探着看能不能发现什么。 武大哥， 在一处偏僻的岛边，新来的女佣云儿正在叫他。他将船靠了过去。 武大哥，你在做什么呢？ 云儿问。武刚随口说， 二妈，看风景。 云儿说，他 他也要到水上玩玩。 武刚就让他上了船。接下来，当武刚用竹竿四处打探的时候，他便哄云儿说是看看哪儿的鱼多，傍晚的时候好来钓鱼。云儿问， 主人也钓鱼呀？ 以前钓钓，现在不怎么玩这个悠闲了。 是因为要陪舒小姐吗？ 云儿用手撩拨着船边的水，接着说， 我感觉他俩很合适的。主人会离了婚去娶她吗？ 你这个小丫头，你关心主人的事干什么啊？告诉你啊，主人见过的美女，那就跟这岛上的树这么多啊，要嫁给主人可不那么容易。不过这回确实挺奇怪的，这么久了主人像还没有跟舒小姐住在一起，这挺蹊跷的，是不是？ 以前主人不是这样吗？ 那当然了，以前有女人来这儿最长不过超过三天。 主人挺浪漫的嘛。 现在可不浪漫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变一人似的。 吴刚的弹性很高，说话也放得开了。是因为这个新来的女佣使他的眼前一亮，他静止的时候显得单纯，但笑起来的时候却发现他的眼睛很狐媚，尤其是他突出的 S 型身段，很能让男人想入非非。当然，凡是进主人房间服务的女佣，武刚是从来不会招惹的，这是江湖上的规矩，武刚懂得这点，他从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这天晚上，武刚在睡觉前第一次将房门反锁上了。如果在岛边发现了什么，他反而可以心安得多，凡事需要得到解释而无法解释的东西，却不能让人不感到恐惧。他躺在床头点了一支烟，眼前又浮现出那件来历不明的蓝色的碎花衣服，他曾经亲眼看见他沉到湖底去的，他裹着一个生命去了，而今孤单单地来到了别墅的门前，听在场看见的女佣说，那件衣服像是要走进门来似的。这时候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，是桃花，只有他才来敲门。武刚让他走进房里，桃花说， 这段时间你怎么老不理我了？ 武刚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把说，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，人了鬼了都对着这儿捣乱，哪还有心思亲热呀？老爷子让我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呢。 桃花不知道武刚跟他厮混的时间已经够长了，要不是在这寂静的岛上，武刚早就跟他玩完了。武刚送走了桃花，他对这个胖乎乎的女佣确实已经没有一点兴趣了。他想到了桃花，但记起了老爷子警告过他，不准再在别墅里乱来，他只得作罢， 无论如何，住在这个岛上是太无聊了。老爷子为什么不回城去呢？都是那个舒子吟喜欢这儿的景色。他突然想起了云儿问的话：主人会和舒子吟长期好下去吗？甚至不惜和蓝小妮分手，娶她？吴刚觉得有这种可能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这别墅可就得长期待下去了。不过吴刚想，也没关系，要真那样，他到时候申请到公司里去做事，老爷子知道他爱热闹，不会不同意。红鱼在半夜里醒来，准确地说，是一阵女人的哭声把她惊醒的。那哭声隐隐地传过来，时断时续。她记起了几年前全家人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夜半的时候就出现过很多次这阵哭声，搞得整个别墅里的人惊恐不已。这次舒子吟来别墅后听见过一次，后来倒再没有出现了。如果不是有以前的经历，红鱼会将这哭声想成是穆丽在哭，因为她妹妹的死可能让她夜里伤心。但是这哭声绝对不是穆丽发出的，红鱼是从那哭声中似曾相识的声调中感觉到这一点的。哭声持续的时间很短，几乎是在你竖起耳朵想辨别的更真切一些的时候，它就没有了。以前也都是这样。红鱼睡不着了，开了灯，坐起来，靠在床头，想清醒地听听那哭声，听听它会不会再次出现。什么声音没有了，整座别墅静得像是无人的山谷。突然他听见了脚步声，那脚步声很轻很轻，但由于楼内都是地板，那声音是掩藏不了的。红玉屏住呼吸，他听着，判断着，那脚步声就在外面的走廊上，接着有开门关门的声音。这声音间隔一会儿又出现，仿佛是那些空房间的门正在被一道一道的推开。过了一会儿，脚步声似乎下到了二楼，声音更微弱了，但听得出来那脚步声并没有离开二楼。红鱼本能地望了一眼自己的房门，心想，不会是水利的灵魂真的进入别墅来了吧。他想，明天一定得想想对策了。这个时候脚步声已经完全消失了，耳膜里静寂的像什么也没有出现过一样。红鱼关了灯继续睡觉，迷糊中那脚步声又响起来了，这次是隐约到清晰。他再也不能忍受了，他鼓励自己说，你不是一个胆小鬼，你有胆量出去，你有胆量出去看看的。他轻轻地拉开房门， 先从门缝中望了走廊一眼，走廊上亮着灯，这是按照他的要求做的。这个时候，脚步声已经在上三楼了。红鱼不敢往前迎，便站在原地，望着上楼来的楼梯口，听着那脚步声，已经清晰的就在近旁了。突然，一个女人走上楼来，红鱼的心则提到喉咙，又立即回落下去。那不是舒子吟吗？她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，一点儿也不像睡过觉的样子呀，倒像是一个旅游者。她向红鱼跑过来，一把将红鱼拉进房间，说：“你怎么没睡觉啊？听见什么了吗？”红鱼吃惊地看着他说：“我还要问你呢，这半夜三更的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舒子吟做了个诡异的表情，那表情仿佛藏着什么秘密似的。几个小时前，舒子吟还处在少有的恐惧中，他睡不着觉，便趴在阁楼的窗户上往外看。他先趴在后窗，从这里能望见别墅背面的树林，那些树林在深夜以后便像消失了一样，只有在他们的缝隙中透出的湖水有一点灰白色的光。他又趴在前窗往外看，他望见了卢老头的小木屋，门框上有块发亮的东西，他知道那是卢老头挂在那儿的一面镜子。通向湖边的小路是灰白色的。舒子吟想，昨天夜里那件兰花的衣裳就是沿着那条小路飘过来的吗？他的心跳起来，赶快关上窗，躺上床以后便想起了来到别墅后的种种的恐怖的经历。突然，舒子吟发现，排除了贩毒团伙对别墅的骚扰以后，其他的怪事都与死去的女人有关。在走廊或者楼梯一闪而过的人影，夜半的哭声，掉在楼梯下的死鬼，从门缝中伸进来的僵硬的手臂，躺在门外石阶上的兰花衣裳，等等等等，都是女人。而她在现实中知道的死者也是女人。他想，是这些情绪让大家患上了集体的幻觉呢，还是真有鬼魂这种东西出现呢？关于鬼魂，他以前是从来也不相信这种东西存在的，但现在他至少不能太肯定能下什么结论了。事实上，他听见看见的东西，包括今天早晨出现的兰花的衣裳，要用幻觉来解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那么是鬼魂吗？要弄清楚这个悬疑，舒子吟感到恐惧是最大的障碍。他想起了那个掉在楼梯下的过厅里的那个黑影，如果他自己不晕倒，一切不是都可以搞清楚的吗？ 还有那些出现在走廊上的楼梯口的人影，如果能够立即追上去，能不能看清面容啊？ 关键是人自己太恐惧了， 恐惧来自于人们对鬼魂的传说。 但是如果真有鬼魂，他生前不也是人吗？ 舒思音想到了娟娟和水丽，虽然他没有见过这两个女孩，但他想，他们还不是跟雪花、云儿一样的女孩吗？这样想，别墅内即使有他们的魂灵显现，也不应该让人如此的恐惧啊。舒子音终于让自己想明白了，他想，既然是这样，与其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候撞上他们，不如主动的去找一找。他想，只要在夜半时分悄悄地走出去，是会遇上他们的，他将绝不害怕，如果和他们还能对话，那不就是奇迹了吗？他会说，娟娟、水丽，我爱你们。他想自己绝不会有危险的。当然，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如果他夜夜主动的寻觅，却不见踪影，那么鬼魂的猜想将不能成立。做出这个决定让舒子云热血沸腾，他想明天半夜就开始实行吧。这样一想，他平静的反而有了睡意。然而在他即将睡着的时候，他听到了女人的隐隐的哭声。他坐起来，将主动寻找的决定立即开始实施。尽管他走到阁楼楼梯口的时候心里还是压不住的狂跳，但是他绝不退缩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